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66集。这么多年我还是只喜欢你三。温以凡挑的是最近的场次，此时距离开场只剩半小时了，两人直接到电影院所在的楼层，取完票后在外头等待着进场。借着这个空隙，桑岩看了一眼电影票，注意到电影名，他顿了一下，又掏出手机上的购票记录对比，眉眼稍扬。你买的恐怖片啊？听到这话，温以凡装模作样地看向他的手机，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似的说道，哦，我好像买错了。桑岩侧头看他，眼中带了审视的意味。温以凡回视着，表情没有半点心虚。过了好一阵，桑岩才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，这感觉有点像是被抓包了，让温以凡本来平静如水的心情瞬间有了波澜。应付完后，渐渐的他有点后悔自己这个行为，毕竟认真想想，这是桑岩害怕的东西，好像不太好。想到这儿，温以凡提议，要不重新买一次吧，我把钱转给你。不用。恰好这会儿开始检票进场了，温以凡内心的愧意越来越明显，心头像是被一颗沉甸甸的石子压着。坐到位置上后，他犹豫再三，还是喊了他一声，桑岩。啊？如果你一会儿害怕的话，我可以保护你。虽然结果是一样的，但温以凡现在提出这个建议的目的绝对不像开始的目的那么不纯。桑岩的神色稍愣，什么玩意儿？温以凡舔唇没有继续说，好几秒后联想起这前因后果，桑岩像是终于明白了些什么，他笑出声来，肩膀和胸膛微颤，仿若觉得好笑至极，小时还带出浅浅的气息。在昏暗的光线下，温以凡还隐隐看到了他唇边的梨窝，他莫名有点窘，我这不是买错了吗？行，是我小看你了。桑岩勉强止住笑意，不慌不忙地说道。与此同时，影片开始播放，温以凡假装没有听见，抬眼盯着荧幕。整场电影持续了一个半小时，偶尔温以凡看到关键时候，隔壁的桑岩会突然凑近他的耳边，用气音吊儿郎当的又欠揍的说道，好可怕哟。不然就是，怎么还不来站？哦，保护我。说到这儿呢，他又会很刻意的停住，意有所指的这样改口。一场电影下来，温以凡感觉自己什么都看了，又好像什么都没看，总之一个记忆点都没有，脑子里反反复复回荡着桑岩似挑衅又似调情的话，他甚至都分不清桑岩到底是害怕还是不害怕。回家的路上，温以凡又想起了郑可嘉的话，虽然之前温以凡也觉得桑岩对他似乎有点不同，却也担心这只是他自作多情的想法，但从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好像也是这样，旁人也觉得桑岩对他是有好感的，那么就代表这段时间的感觉应该都不算是他的错觉。顺着窗户的倒影，温以凡看到自己弯起的唇角，他眨了眨眼，却没有半点收敛， 到家之后，温以凡想起了刚刚在烤鱼店里的合影。进房间前，他主动问道：今天拍的那张照片，你能发给我吗？桑岩正坐在沙发上看手机，听到这个，他把屏幕熄灭，闲散地说道： 我没有。 哦，温以凡点头，也没有强求。第二天，温以凡到单位上班，刚打开电脑，苏田也到单位了，有习惯性地问他进度。再度跟苏田提起这个话题，温以凡稍稍有了一点底气，但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，干脆问一问这个恋爱前辈的意见。苏田摸着下巴， 那感觉差不多可以告白了吧？ 啊？这么快吗？ 不快了吧，只是谈个恋爱，又不是说立刻就要结婚定下来什么的。如果你还是担心只是错觉的话，也可以等对方主动啊。 想到昨天桑岩问问题时自己躲避的态度，温以凡只是摇了摇头。苏田觉得他这个态度有点奇怪。 我怎么感觉你对这个压中之王好像格外的战战兢兢呢？怎么做什么都一直瞻前顾后的？ 我有吗？ 有啊。哎，你真不用想太多，就是谈个恋爱，真不是什么大事情。 苏田开导温以凡。 嗯。 温以凡嗯了一声，继续敲键盘，说道： 我知道的。 两人之间似乎只剩戳破那层未点破的薄膜，温以凡也不知道自己在恐慌什么，或许是不知道桑岩还介不介意从前的事儿，以及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提及自己那些不想提的过往，也或许是他不知道戳破之后得到的结果是靠近还是永久的疏远。所以就算他渴望再进一步，也宁可暂时龟缩，只希望跟桑岩待在一块的时间能因此而变得长一些。两周后，温以凡突然收到通知，要到北榆市出差一趟。突如其来的隧道坍塌引发惨重的损失，事件一出，在网上也引发热议，闹得沸沸扬扬的。温以凡立刻回家收拾行李，因为是休息日，所以桑岩恰好也在家。看着他这着急的模样，桑岩一下子就猜到是什么原因了。在他出门前，桑岩主动问了句： 去北榆什么时候回来？ 因为还有后续调查，温以凡也不太确定， 应该两三周。 哦， 也不知道能不能在桑岩生日前赶回来。温以凡想说点什么，又不敢承诺。他拿起行李，走到玄关，正打算下楼跟钱卫华会合时，桑岩突然开口叫他：“ 喂。” 啊？ 温以凡回头：“ 早点回来。” 桑岩似认真又似散漫地说道：“ 有话跟你说。” 啊？现在不能说吗？ 温以凡停住，回头看他。 现在说了，我怕你没有心思好好工作呢。 桑岩把玩着手机，挑眉笑道。温以凡坐上了钱卫华的车，后座上还有穆成宇，他跟他们两个打了声招呼，而后便系上安全带，心不在焉地想着桑岩的话。 觉得他这么说了，他更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了。 温以凡翻了翻手机，很快就放下。从南吴开车到北榆，全程大约三个小时。这会儿天也快黑了，怕钱卫华会觉得累，温以凡盘算着跟他轮着开，打算先休息会儿。闭眼没过多久，手机就震动了一下。温以凡拿起来， 通讯录中心的朋友那栏又亮起了一个红点，他点开一看，果然又是郑可嘉。正想直接退出时，突然看到他备注的话，给你发照片，聚餐的。温以凡想了一会儿，按了同意，那头立刻发了一串省略号。 哼，我加你几百次你都没有一点反应，说给照片你就秒过，你可太现实了。 过了半分钟，郑可嘉发了五张照片，背景都是一样的，看来是锡纸烫连着拍了五张。温以凡点开来看，照片中的他头发随意披散在肩后，巴掌大的鹅蛋脸，肤色白得像纸，笑时眼角会微微下弯，艳丽的眉眼变得柔和了几分。坐在他旁边的桑岩没有看镜头，正安静地侧头盯着他，唇角微微勾着。温以凡的呼吸稍稍一顿，他顺着往后滑，把剩下的四张照片也看了。五张照片，大约持续了半分钟的时间。照片中的桑岩一直都没有看镜头，而是在看他。桑岩的侧脸轮廓硬朗分明，眼睫微垂，看着心情不错。莫名其妙的，即使这是照片中的内容，温以凡依然有一种脸热的感觉，仿若隔着屏幕回到了拍照时的那一刻，被桑岩盯着的那一瞬间。温以凡摸了摸耳后，有些不自在地把屏幕熄灭。桑岩的行为明目张胆，没有任何的掩饰，即使光通过照片也能够感受到那强烈至极的存在感。此时再看到他，也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完全没有察觉到桑岩的视线。很快温以凡想到了先前跟桑岩要照片他直接回去说没有的事儿，他弯了弯唇。过了几秒，温以凡重新点亮屏幕，慢吞吞地把五张照片都保存下来。他打开相册，选了其中一张，认认真真地裁剪，变成仅有他们两个人的合影。钱卫华直接把车子开到坍塌的隧道现场，这块区域都是施工地，旁边是山体，隧道也尚未完全建成。虽然一得到消息，他们一行人就从南武赶了过来，但这会儿已经来了不少媒体记者，都是从各方赶过来的。因为怕再次坍塌，导致二次损伤，所以现场被警戒线拦着，隔出一个安全距离。铁路局联合施工单位成立了救援队，从南武那边调派了不少救援人员。坍塌的隧道里有八名工人被困，目前还不知道情况如何。通过图纸和现场状况，救援队在开会商议后制定了好几个救援方案。他们试图先打通几个通风口，以此来联络被困人员，而后再打通一个运输食品的通道。在此期间，钱卫华和救援队沟通过多次，基本都是得到拒绝的回答。直到情况稍微稳定后，救援队才勉强同意，找人带着他们进去拍个大致的情况。只有钱卫华和温以凡进去了，穆成允被留在外头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